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来回顾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啊，生前在舞台上的艺术风采。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还是要继续上周的内容安排，接着和您一起分享吴兆南先生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 这四个教父这下可知道刘墉的厉害了，回府一嚼舌，和珅可真恼了，心说打狗还看主人呢，这叫打狗欺主啊，别忙，等瞧准了机会，非要你刘罗锅的脑袋不可。可巧刘墉这天上朝晚了一点，为什么呢？头天山东老乡来了，说家乡闹大旱灾，三年滴水未下，说话说得挺晚，起得就迟了一点。路上有一个老教父又伤了脚，歇了半天，所以晚了。朝房里文武官员全来了，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三位亲王都来了，刘墉还没到呢。九王爷是个大胖子，胖子出奇，走道啊自己得抱着肚子，要不朝往下坠，可俩手啊摸不着自个儿的肚脐眼儿，低头看不见自个儿的脚尖儿，您说他有多胖吧。他性子还急，我说和珅呢，咱们班上的人齐了吗？和珅说回王爷别人都齐了，就是刘墉还没来。他怎么还没来呀？跟王爷回，罗锅啊他官大，来不了这么早，他呀他在家欣赏枕头呢。这话是俏皮话，说他官大架子大还睡觉呢。正说到这儿，巧不巧这会儿刘墉到了，一听啊正说他呢，把和珅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咳嗽一声，一撩帘子进来了。和珅还以为他没听见呢，其实都听见了。刘墉先给三位王爷请安见礼，走过来一扒拉和珅，啊，给何中堂也着不可安。和珅先说到我这怎么这么别扭啊，什么叫着不可安呢？其实啊他不言语就算了，不，他还要找话说，啊，刘中堂今儿个怎么来晚了。没想到刘墉恭恭敬敬地回答，可不是嘛，在家欣赏枕头来着。哟，他都听见了，反正听见就听见吧，干脆我先给他找顿骂，激起公愤，我也解解恨。刘中堂，您是左都御史言官，当然是靠参人吃饭了，不是参文就是参武，您今天来晚了，一定是在家里写折子吧？您是想参文官贪了赃了，还是打算参武将受了贿了？您看看我们朝房里看谁不顺眼，您今天憋着参谁呢？这话一说，大伙儿心里都有气，那会儿那官儿啊谁没有点毛病啊，都斜楞着眼睛瞧刘墉。刘墉一听心里明白，哦，这是他和珅故意挑起大伙儿的怒心的，成，他不有来言吗？我有去语，何中堂，您这话说得对，我的责任是参文官贪赃武将受贿，可您想想，我这有一个月没上本参人了吧，可今儿个您这么一提醒，哎，我还非参两个过过瘾解解闷儿。大伙儿各自留神，何中堂提醒我了，我可不定参谁呢。大伙儿一听，好你个缺德的和珅啊，你看人家罗锅好不容易老实些日子，你非提醒，这不找倒霉吗？大伙儿横眉竖眼的看着和珅，和珅也僵了，哎，刘中堂，您千万可别这么说啊，您这么一说大伙儿都骂我，干脆您说准了到底要参谁。刘墉一听，何中堂这么办，您出主意，您说参谁我就参谁，好， 我出主意可以，不过我出了主意就怕您不敢参。这是话赶话。刘墉也挂火了，什么不敢参？你说吧，不论是谁，只要您说出来我就敢参。他怎么这么大的口气呢？刚才不是说过了吗？那会儿做官的没有没胆的。和珅一琢磨，行了，非让你罗锅倒霉不可，我再砸瓷实点。刘中堂，我说出来您要是不敢参，又当如何呀？什么不敢参？不敢参我当众给你磕头拜你为师。那好，我说出来的人你要是敢参，我磕头拜你为师，一言为定。打鼓击掌，越说声越大，九王爷起来了，抱着肚子过来了。和珅、刘墉，你们俩大点声说话，成，别嚷嚷。又打什么赌啊？刘墉又把这话说了一遍。九王爷乐了，哈哈，哎呀，我当什么事呢？就赌这个呀。好，来吧，我给你们做保。瞧，这是什么人性啊？和这瞧出殡的，越热闹越好。刘墉说了，王爷，我们俩人打赌，您一个人做保，您是保我刘墉啊，还是保和珅呢？这不是给王爷一个台阶吗？像这样，那就可以说，对，我一个人保俩人不合适，别捣乱了，上朝，这不就岔过去了吗？不，九王爷这人呢，死心眼儿。哦，我一个人保不了俩，那不碍事，好呗。这不是七爷八爷，你们俩保刘墉，我保和珅。嘿，您瞧，他出这主意。刘墉一瞧事情到这儿了，打就打吧。这个赌打的还真瓷实，两位中堂打赌，三位王爷做保，这少有啊。啊，来吧，击掌，啪啪，俩人这么一击掌。何中堂，你说吧，谁？我不敢参。和珅呢，这时候来了个蔫损坏，眯缝着眼儿，嘿嘿嘿嘿嘿。刘中堂，不忙，您再想一想。别看赌是打了，掌也击了，可您现在要说不算呢，还行。什么话呢？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了就得算。你说吧，谁？我不敢参。哈哈哈！既然如此，那我可就要说了。说吧，我说这个人呢，您还常见，就是在太和殿宝座上的那位当今万岁乾隆高宗纯皇帝，您敢参吗？呵，和珅这手够损的。要说刘墉有学问，我信，有能耐是不错。要说他听了不害怕，我可不信。您想啊，每逢见皇上都得双手捧朝珠，低头看二钮，正眼看都有罪，那叫仰面视君。什么上殿参他，参皇上，做不好灭门九族，那能不害怕？害怕是害怕，可怕在心里，脸上没露出来，还故作镇定，一阵冷笑。何中堂，我以为你要说谁呢？我不敢参。你说的是当今万岁皇上啊？啊，你敢参吗？刘墉一瞪脸，哼哼，你说晚了，头半个月我就憋着参他呢。哦，您半月前就憋着参他，那您怎么没参呢？是啊，为什么不参？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把这茬不是忘了吗？您今儿个一提醒，哎，就是今天，今儿就是今儿了。要是明天参下来，我都拜你为师。这话一出，您再看文武百官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年兄啊，怎么着？年兄，我看罗锅要倒霉呀、啊？怎么参皇上？上殿谤君，以小犯上，灭门九族啊！哎，他哪能那么傻呀？要了命他也不敢呢。不，俩人可都击掌了，王爷做的保，嗨，绝不敢参，顶多磕头拜和珅为师也就完了。大伙儿一通嘀咕。刘墉这人呢，有个毛病，爱以风撒邪。一瞅大伙儿这样，他更来劲儿了。我说 诸位年兄啊，大家别吵吵，也别嚷嚷，这有什么呀？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不就是唱皇上吗？小事一件。大家别走，看个热闹。现在我就上殿参皇上，参完了不算，还到后宫参太后。等到半夜子时，我刘墉还要焚表参玉皇。大伙儿听了直哆嗦，嘿，罗贵八成疯了。那个时候别说参玉皇，他倒敢参。玉皇大帝在天上呢，怎么参呢？焚表参，弄一张黄表纸，写上些指责玉皇的话，写完了白纸一烧，这就算参了玉皇了。有什么后果呀？等做梦才知道呢。可是参皇上他可不敢，那玩意儿先打不赦，脑袋先没了，不敢参。大伙儿正这议论呢，奏事处太监喊上了：圣上传旨，有本出班倒奏，臣刘墉有本。大伙儿都愣了啊，真去呀、啊？乾隆一听刘墉有本，心说：嘿嘿，这个刘三本啊，每天头一本他包了，没别人的份儿。今天呢，不论他参文参武，我是一概留中不发，给他来个没面子。宣，刘墉来到品级台前一跪：臣刘墉见驾，吾皇万岁，万寿无疆。乾隆问他：刘墉啊，今儿个是讨赏啊，是参人呢、啊，是参文官贪了赃了，还是武将受了贿了？你要参谁呀、啊？刘墉听了乾隆这么一问，可心里害了怕了。哎呦，别是皇上跟和珅商量好了，合伙要我的脑袋吧？在朝房的时候，不是和珅也这么说吗？哎，我得多留神。敬留神也不成啊，我还得参他呢。有了，我先拿话套他。哎，启奏万岁，微臣今日上殿，一不参文，二不参武，只为我有一事不明，要在我主驾前领教。乾隆一听，龙心大悦，心说啊，你们瞧瞧，都说刘墉有学问有才干，什么都懂哦，闹了半天还有不知道的事情上我这儿领教来了。对呀、啊、平民百姓不知道的事问官，小官不知道问大官，大官不知道哎就得问我了。心里这么一高兴啊，哎就长不住舵了。好，有何事不明啊，说出来朕告诉你。刘墉说：臣有一条大清律不太明白，特来领教。乾隆一听，嗨，你身为左都御史，大清律会还有不明白的？真是的，哪条不明白不要紧，我那意思刚要说哪条不明白，我告诉你，这告诉俩字啊还没说呢，就说出一个我字，一琢磨，哎，不对劲儿，大清律他不明白，不能吧？他父亲刘统勋做过右都御史，他是左都御史，御史指着参人吃饭呢，参文参武必得先熟读大清律啊，那律条都能背下来了，他会不明白？这个哎呦，别是打脖子后头过来吧，想这么绕我一下子，对，嘿嘿，不能上他这个当。心里明白了，可就改了口了，话到半道上拐弯了，哦，大清律不明白，哪条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刘墉一听啊，你也不明白，哪成啊？你不明白，回头我怎么参你啊？我不参你，朝房那儿还搁着个老师呢，我得给他磕头啊。不行，要换别人还真没辙，就得下殿了。刘墉有办法，先说，哼，这句话问出去，你要再能说不明白，我不姓刘。这刘墉啊，还真有嘎咕主意。哎呀，太不凑巧了，臣不明白的大清律特来问君，想不到君也不知。既然君臣都不明白大清律，那么大清律要他何用啊？ 请万岁传旨，把它废了吧。别，废了哪成啊？大清律要废了，没王法了，那不乱了吗？废不得。刘墉说：“万岁也不明白，还要他何用啊？”乾隆说：“有主意了，吩咐太监们去到慎刑司的库房里，把大清律的版本搭了来，哪条不明白，在上头找。”太监们到库房里，把大清律的版本一共十部，楠木套，上刻仨字儿“大清律”，都搭来了。多年不开库，上边的尘土老厚，这么一倒腾啊，呛得太监们直咳嗽，心里抱怨可不敢说，直斜眼看刘墉。十大部大清律都搭到太和殿了。乾隆说：“刘墉，你查哪条不明白，你自己慢慢查吧啊。”心说你查烦了就不查了，不用我轰你，就自个儿下殿了。刘墉把大清律打开，一边看一边念。头一条，谋犯大逆，凌迟处死，就是寡罪。银夜私入民宅，杀物赦，就是小偷半夜钻进人家家里，把他打死啊，是没有罪的。这个杜绝了不少窃盗行为，跟元朝所谓夜不闭户可不一样。元朝时代汉人是三等民族，头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四等是蛮子，三等是汉人。可这汉子只是劳动力的代名词，谁家里养几个汉子代表他的财富势力。夜不闭户是夜晚不许关大门，便于蒙古官兵随时出入，明着是监视，实际是奸淫。这法律的制定啊，都推崇汉朝萧何约法三章。其实萧何所定的法律最简单明了，只有十个字，是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敌罪，多实际。可这大清律就多到十大本了，什么儿子害死父母，凌迟处死，侄子害死叔父，斩立决。刘墉一口气查了40多条，其实都是杀人者死。乾隆坐在宝座上一听，这有什么可不明白的呀？这十大本得什么时候念完呢？干脆你念你的，我装睡养神，你念累了自然就走了。刘墉念了100多条了，上边没有一点反应，他偷眼一瞧，哟，睡了。他也有主意，忽然提高嗓门：“谋害亲夫没罪。”乾隆本来在那儿闭眼养神，一听这句瞪眼了：“什么谋害亲夫会没罪？”刘墉说：“他是跑了没罪，逮回来骑木驴。”嗨，这不废话吗？乾隆又气又笑，刘墉心说：“只要你搭茬就好办。”念着念着，这条是偷坟掘墓，底下仨字是斩立决。哎，有主意了。来回啊念这四个字儿，偷坟掘墓，偷坟掘墓，他还念出靠第一日阴阳句来：偷坟掘墓。偷我坟掘墓，乾隆一听再不拦他就要唱了。哎，往下念了：回禀万岁，臣的眼有点花，下边的字迹不清，在这会儿是研究呢。嗨，你还研究什么呀？偷坟掘墓也是斩立决呀。刘墉说了：这斩立决就是杀头，对不对？乾隆先说：你这不是故意耽误工夫吗？嗯。刘墉又问了：那什么才算偷坟掘墓呢？乾隆说：这都不懂，告诉你，这住的房子叫阳宅，坟地叫阴宅，不论在阴宅阳宅里拿别人的东西都有罪，就是坟地的一草一木偷了都叫偷坟掘墓，就是死罪，懂吗？刘墉说：懂是懂了，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抄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分享来自祖国报道台湾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啊演绎的传统单口相声里的经典名段《君臣斗》。 乾隆一想啊，一定是他们刘家有人做了坏事了，这儿求情来了。好，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万岁，您可记得皇宫内乾清宫走水啊？这走水啊就是着火。对，3年前乾清宫失火，火头至今没拿到，有下落了吗？那倒没有。乾清宫被焚，您要重建，木料一定要用南方的金丝楠木，可是当时天旱缺雨，运河水浅，木料运不过来。转年春天，您到京北13陵春搜，就是打猎，春搜夏苗秋显冬守嘛。13陵就是明陵，从成祖长陵到怀宗思陵，13位明朝皇上在那儿埋着呢。您到那儿一瞧，在18道陵，明世宗永陵、嘉庆皇上的陵、灵恩殿的殿座都是楠木的，尺寸材料都合用。您就传旨把人家永陵的殿座给拆了，木料用回来，您修了乾清宫了，是不是？乾隆说：“你说的不错。”刘墉说：“那您拆人家明陵的殿座，这算不算偷坟掘墓呢？”乾隆一愣：“我说呢，怪不得他今儿个在这个偷坟掘墓上转悠呢，转到我头上来了啊！可刚才……”说过恕他无罪了。刘墉啊，有这回事是不错，可朕那哪能算是偷坟掘墓呢？万岁不是说凡动人家坟地一草一木都是偷坟掘墓吗？乾隆赶紧想词儿，他这个不错，朕是拆了永陵的殿座，修盖了乾清宫了，那不是南方的木料没运到吗？等秋天运河涨水，南方的木料运来了，我传旨马上把永陵的殿座给修好了，这怎么能算是偷坟掘墓呢？刘墉说：“那这算是什么呢？算什么？这叫啊，拆旧盖新。”刘墉说：“您要是拆旧盖新，应当先盖灵恩殿，后修乾清宫。”可您是先修的乾清宫，后盖的灵恩殿，而且把原来的7间缩小为5间了。据微臣我想，您这不叫偷坟掘墓，也不能叫拆旧盖新。乾隆听着心心，那我这算是什么呢？启禀万岁，我大清进关以来，我世祖张皇帝下过3道明令，清世祖就是顺治， 他下的三道命令，第一条是要顺民情，公买公卖；第二条要普天下改换服装。按明朝官服是纱帽圆领，拢发包巾，到了清朝改了，官员是顶子翎子，补挂朝珠，袍套靴帽，前边头发剃了去，留发辫，这叫扫去四夷，定鼎中原。第三条命令是不许拆毁旧朝名令，还派卫队加以保护，每逢清明节还要上坟祭扫。这可是世祖张皇帝顺治老祖宗的遗旨，怎么到了万岁您这儿就不尊了呢？我看呢，这行为应该算是违背圣命，私盗皇陵。这回乾隆真急了，哦，好好好，我是私盗皇陵了，我犯了死罪了，杀我吧。可有杀我的刀吗？当然没有，大清国治不用说皇上，连中堂犯罪也没有杀的，最多赐死就是自缢，上吊自裁。刘墉一琢磨，行了，皇上这归矫情了，反正我把你参下来了，就算达到目的了，赶紧磕头，万岁，刚才说过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圣上乃有道明君，请我主万岁是龙翼天才。说白了就是，反正你到了墓了，你自己看着办吧。乾隆一想，刘墉他处处占理呀，说是说不过他，来软的吧。啊，刘爱卿，哎，又叫刘爱卿了，你起来。刘墉啊也跪得受不了了，哎，谢主隆恩，赐座。臣谢座。行了，也甭谢了，免去一切君臣大礼，咱们呢算是聊天。好，亲殿改茶馆了。呵呵，刘爱卿啊，你我虽属君臣，可你也是太后的干儿子，你呢比我小10岁，就算是兄弟吧，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这法律不是也可以修改吗？这偷坟掘墓是斩立决，你看是不是可以修改为两条呢？那么万岁爷您打算怎么改呢？改成啊，见尸者杀，不见尸者发，损坏了尸体，白骨现天了，那非杀不可。要是就锯了树，挖了碑，这是不见尸骨，那就发，朕呢我就领这个发罪，你看好不好？发是好啊，可怎么个发法呢？这刘墉还盯得挺紧。乾隆一想，哎，这样吧，来年3月朕再打一趟江南围，明着是春搜，实际是发往江南，一路之上礼衣全免，不住行宫，跟老百姓一样。不过红罪衣罪裤就免了，也不能在家挂大锁链子，可是也得意思意思，我里边穿个红布兜兜，上边安个链，就代表了你呢跟和珅俩人保驾，实际就算是押送的借差，你看怎么样啊？刘墉一琢磨，哎，也就到这儿了，见好就收，赶紧磕头，万岁圣命。乾隆心说，我要真圣命就不上你这当了。乾隆越想越不对，这刘墉愣敢参皇上，这往后还不定有什么事呢。当时一瞪眼，刘墉你可知罪？刘墉扑通就跪下了，臣知罪，臣上殿谤君，一下半仗，罪该万死。乾隆说，行了行了，你也甭往下说了，我恕你无罪在先，你才参的朕，你才学太大了，朕呢有点不敢领教了，我不用你了，把帽子摘了，回家之后限你3天腾府，返回你的原籍抱孙子去吧，听见没有？刘墉一松脖子下头的罗开带，就是系帽子那根带，把帽子摘下来一转，铃子朝里，放在龙书案上，又跪下了，万岁您还有事吗？乾隆说，没事了，下殿去吧。刘墉冲乾隆一点头，咱哥俩回见吧您呢。怎么又哥俩了？他现在不是官了，是平民了，按干亲算了，他是太后的干儿子， 说哥俩也没错啊。刘墉来到朝房，大伙儿一看，哟，帽子没了，许真参了皇上了吧？和珅一瞅，心里嘀咕，赶紧转过脸去。刘墉过来，何仲呢？咱们俩打赌不是参皇上吗？我呢，现在已经把皇上参下来了，没别的，不是磕头拜我为师吗？别客气，来磕吧。就看和珅似哭不哭，似笑不笑，扭扭捏捏的，这股子劲儿真难消。刘墉说：“怎么样？哦，害臊啊？那不要紧，等明儿到我家去，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磕头，怎么样啊？”一转脸儿，诸位年兄年弟，我把皇上参下来了，这官儿可丢了，回家抱孙子去了。可还有档子喜事，就是得了这么个小徒弟，明天我家里炒菜面，行拜师礼，欢迎光临。我走了。和珅呢，窘在那儿呢，脸上红一块青一块的。九王爷一瞧，哎，和珅啊，罗锅真拜皇上参了，你可估摸着点啊，我们是保人对不对？别让我们为难。和珅心里这个哦啊。我说王爷，要不是您，我们何至于打这个赌呢？您还非给做保不成？这时候朝房里头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正巧太监换班，九王爷一点手，哎，来，过来，问你点事。刚才刘总统上殿这么久，他干什么去了？小太监说，没干什么，就是参皇上。九王爷一听吓一跳，参，真参皇上？参了，怎么参的？刘忠堂参皇上偷坟掘墓，胡说！皇上怎么会偷坟掘墓啊？是啊，皇上不是把明陵殿座拆了吗？拿那个木料修了乾清宫了吗？这么个偷坟掘墓啊？不对呀、啊，不是又给明陵殿座修上了吗？是啊，皇上说那叫拆旧盖新。对呀、啊，刘忠堂说不对。他把老祖宗也搬出来了，说进关的时候有旨，应当维护人家明陵，如今呢违背祖宗圣命，什么私盗皇陵啊，什么罪啊，要把皇上杀了啊。后来没那么办，废话，是不能那么办，结果怎么样了吧？结果呀，把皇上给发了，发了，就是明年春天再打一趟江南围，暗含着是发配了哟，这皇上就六下江南了，那给刘忠堂什么罪呀、啊？就是把帽子留下了。和珅过来了，不对呀、啊，刘墉他这是以小犯上，今天谤君，应该灭门九族，怎么就落个丢帽子呀？小太监说了，这些皇上也明白，可他比皇上还明白，他是先讨的恩赦，后参的皇上。和珅一想，有嘞，这会儿皇上一定正恨刘墉呢，我呢上殿奏一本，出个好主意，皇上气头上准能把刘墉给杀了。对，这时候太监又喊上了，有本早奏啊哈，和珅有本啊哈，是满语奴才的意思。乾隆正坐那生闷气呢，一听和珅有本，心说好啊，满汉俩中堂，刚才汉中堂刚把我参下来，这满中堂又来了，干嘛呀？喊上我来了。好，找个茬儿，非罚犯你不可。您瞧和珅赶的这个时候，啊和和珅见驾，吾皇万岁。乾隆正气头上呢，和珅觐见朕有何本奏？快说。启奏吾皇万岁，啊哈有一事不明，特来我主驾前领教。乾隆这个气呀、啊，这事俩人商量好了，刚才那个上这儿领教，把我领教发出去了，你又跑这儿领教来了，甭领教了，干脆什么事快说吧。主子，刚才刘墉上殿干什么来了？乾隆一想，这事喊成我来了，干什么来了？参我来了。那他参了吗？哦，非得把我问明白了，参了。 他敢参皇上，不算新鲜。皇上这是气话。他参您什么罪呢？偷坟掘墓，拆了永陵的殿座，修盖乾清宫。您不是又给盖上了吗？是啊，我说这叫拆旧盖新。他说我违背世祖圣命，私盗皇陵，差点把我杀了。那您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明年春天打一趟江南围，明着打围，暗着发配。那他什么罪啊？没罪，万岁。他是以小犯上，金殿谤君，灭门九族。好了好了，我都知道，他是先讨的恩赦，后参的我。有什么主意啊？和珅说：“啊哈，有个主意啊，主子。那么他一点法样都没有吗？有啊，你没看见他这帽子摘下来了吗？免官了，限他3天时间回原籍，不用他了。哦，这您就不生气了？谁说的？要能杀，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哎，您要真想杀他，啊哈，有个好主意。”说现在呢，您写一道旨意，由户部库房拨出4万两银子，干嘛呀？给刘用送家去。乾隆一听，哎，我吃饱了撑的，他参了我，我还给他4万两银子。和珅，你是哪头的呀？是不是你们俩勾着？不，万岁，您别着急，您不是拨4万两银子送他当路费吗？可纸衣上别写4万两，写3万两。乾隆一听，我干嘛这么贱呢？给4万写3万啊？和珅小声说：“这叫栽赃10000。您赏赐银子，他能一两一两的数吗？必然就收下了。等3天之后，他必带银出城啊。那时候派兵把他截住检查，问他银子哪儿来的。”他必说圣上赐的，一瞧圣旨上写3万，一过秤4万，多1万，这1万银子哪儿来的？他说不出来，就打他个贪赃过万，杀他个有口难言，银子又追回来了。您瞧这主意好不好？乾隆这才乐了，好，好是好啊，不过他参了我。我送银子给他，他不疑心吗？他要是不要呢？这不白费劲了吗？和珅说不要，他敢不要，那叫抗旨不遵，当时就杀了他。对，还对呢，对，你给他送了去。万岁，我送去他就疑心了，请您派3位王爷，7王、8王、9王，我也跟着，就万无一失了。好，宣3位亲王上殿。7王、8王、9王来到金殿。乾隆说了，现在刘墉已然免职为民了，可念在他2倍中堂都是清官，我呢赏他3万银子做路费，派你们3位跟和珅一块儿给他送去，朕等你们回来交旨。快去快回。遵旨。3位王爷和珅下殿到户部提银子，奔李氏胡同了。再说刘墉从朝房出来，帽子、顶子、铃子全没有了，光着脑袋耷拉着小辫儿就出来了。张成、刘安俩管家迎上来给中堂请安，哎，别中堂了，官没了，帽子也没了，轻松多了。张成、刘安一瞧，哟，我们还没瞧见呢，怎么您这帽子又弄没了？你都加又字了。可见戴着帽子长眉。咱们现在刘墉说回家，哦，回府。刘墉说别府了，窦府，回家吧，给您备轿。我不行，我不是中堂了，还坐那顶轿子算僭越，咱们还是骑路吧。哦，骑梅花鹿啊，我给您逮下。什么路啊？甬路，就是走着回到李氏胡同中堂府。白府里的底下人全叫了来，刘墉跟大伙儿一发表，如今呢官儿不做了，要回山东老家了， 我打算每位发3个月的工钱，可我连路费还没有指望呢，所以必得卖抄家伙，卖破烂。中堂，咱们至于吗？少废话，搬搬东西，这就是帮我忙了。大家搬，搬的搬，搭的搭，抬的抬，一会儿一件一件的都快摆到胡同口了。张成、刘安，你们俩把书房拾掇拾掇。待会儿可能有人来，哎，跟爷回这书房，早晨拾掇的挺干净的。我知道，让你们往脏了拾掇啊！您不是说有人来吗？是啊，让你们弄得越脏越好。把这个红木石屑桌子搭出去摆街上，把厨房那个油桌挪过来，还有那俩小凳子，把太师椅搬出去，把去年扔的那把拿来。哎，那扔了快2年了，是3条腿，哎，那正好，找个劈柴棍，弄根麻绳，把腿绑上，靠墙搁着，要不平啊，底下垫半块砖，上厨房搓一簸箕炉灰来，要那细的炉灰面啊，往屋里头嚷，嚷。啊，嚷匀了，这屋里味儿还不够，去到茅房把尿缸拿来搁桌底下。中堂，您这是干什么呀？哎，没告诉你一会儿有人来吗？嗨，来的这主算倒了霉了。听我告诉你们，是跟咱们爷们儿有交情的相好的今儿都不会来，一则他们还不知道呢，再则瞧我丢官必然烦心，过一天才会来给咱们送行呢。今儿来的人呢，必是来看哈哈笑的，趁愿的，所以这些个人呢，只能这样招待，懂吗？回头如果来人的话，我说沏茶去，拿那个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记住啊，我这可说的都是反着说呢，说好的就是要坏的。现在呢，我上门房里头待着去，一者可以接着窗户看着点咱们那破烂，再说也可以看见是谁来了。等你们把这个石头齐了，就到大门外等着去，有人来让你们回事的时候别往里跑，就在大门口喊是谁谁来了，喊3遍，我一听是好朋友就自会出来迎接了，要一瞧我没出来，张成说那我们俩就到门房找人家别见，谁让你找我去了，我不出来就是不想见他们。你们俩人就往里跑，进了二门找个凉快的地方歇着。哟，那来的客人呢，他要是等急了不进来便罢，进来了甭管他是多大的官，要是跟你们发脾气啊，你们要比他的脾气还大。张成说那成吗？没关系，有我呢，要问你们什么话是怎么气人怎么说，要把他气得蹦起来，回头我有赏。刘安说好嘞，您甭管了，气人还不会吗，官大我们怕什么呀。对了，您怎么参皇上来着，瞧我们的，呵，这俩小子也来劲儿了。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呢，吴兆南先生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继续欣赏这段单口相声的经典之作。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谁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